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外国媒体报道，一项最新的发表研究称，一种被称为黄叶病热带第四型的真菌，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大量破坏了东南亚地区的香蕉作物。这种真菌对杀虫有抗药性，并且传染力极高。在超过1000种的香蕉品种中，最容易被感染的就是目前在市场上流通最广的华蕉。这是一种什么真菌？对香蕉究竟有怎样的杀伤力？某一香蕉品种消失，是否还能恢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香蕉会成珍稀水果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爱吃香蕉吗？如果您爱吃香蕉的话，现在告诉您，未来香蕉有可能成为一种珍稀水果，没那么轻易的就能吃到，您会相信吗？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说说这个话题了。据美国一家媒体报道，遏制一种会伤害香蕉的被称为巴拿马病扩散的这个战略啊，并没有奏效。由于说这种真菌没有办法被杀死，那它登陆拉丁美洲很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说全世界有3/5的出口香蕉是在拉丁美洲种植的，那换句话说哈，在全球范围内这种疾病呢已经侵扰到了很多的香蕉品种，那标志性的黄色水果有可能会命不久矣。有关香蕉厄运的这个最新坏消息呢，是来自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病原体这本杂志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那报告者之一啊，就是荷兰瓦赫宁恩大学与研究中心的香蕉专家赫特克马表示说，团队经过分析在不同受害地区发现的真菌基因组成，证实了导致香蕉有可能出现灭绝的这种疾病啊，叫做黄叶病热带第四型单一克隆体巴拿马病，听着很抽象哈。那今天我们就要和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说的这巴拿马病到底是什么病，对香蕉有什么样致命性的打击，在未来香蕉真的有可能会成为珍稀水果吗？欢迎史军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您爱吃香蕉吗？ 啊， 非常爱吃啊。 我本人其实对香蕉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无感是吗？ 但是我知道它是好东西，因为我们说它里面的钾元素含量很高， 嗯， 而且呢，人家有人说这是一种抗抑郁的水果，这个 B 族维生素也很丰富，所以多吃的话对情绪有帮助啊。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一些说法，甚至研究报告， 嗯。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其实也挺重要的，像吃香蕉容易饱肚子啊， 对， 是 有助于这个润肠通便。 对对，而且它本身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淀粉的来源啊，在所有的水果里面来说，相对其他的一些常见的苹果啊，然后像桃子啊，像这个柑橘啊， 嗯， 像这些水果而言，香蕉本身的淀粉含量很高，甚至在我们很世界上很多地方，特别是在非洲很多地方，香蕉本身就是那个地方的主食， 嗯 啊，就是当主食吃的，就跟我们吃米饭馒头差不多。 虽然我们把它当水果， 啊， 但是在有些地方它是用来饱腹感，淀粉含量高，作为主食来吃的。 没错没错。 而且很多小朋友没长牙的时候，我们最开始让他接触的水果好像就是香蕉， 啊， 因为它很好咬嘛，很软和，啊， 对对对。 所以这么好一个东西，如果将来有一天变成珍稀水果了，我们首先觉得是特可惜的一件事儿。 嗯，是。 那咱就先来说说吧，刚才说到的这个巴拿马病，又被称为黄叶病热带第四型，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这个最新的研究说，这种真菌会给香蕉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 哦，没错，这是一种我们叫这个巴拿马病，实际上是一种真菌感染引起的香蕉的病症啊。 嗯， 这个怎么说呢？它还有另外的名字，实际上叫香蕉萎蔫病。啊，黄蕉香蕉枯萎病啊，等等，有这样的名字， 嗯， 您听这名字就知道了啊。这个病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啊？它首先是从这个下面的我们叫这个假茎开始啊， 嗯， 那个我们虽然看见，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那个香蕉树的话，会发现那个底下好像有茎秆，那实际上并不是它的茎秆，是很多这个叶柄包裹起来啊，形成了这么样的一个结构啊，从这个地方慢慢开始枯萎，然后直到整个蜘蛛啊叶片都枯萎变黄， 嗯， 然后这个香蕉树就死掉了， 整个树就死掉了。 对，就死掉了啊， 哦， 这个这样一个大的蜘蛛就死掉了啊。这个而且它的传染性还有它的这种杀伤性都是非常强的，一旦感染了这种病毒以后啊，不是病毒，一旦感染了这种真菌以后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生还的可能。 嗯，就是对香蕉是致命性的打击。 对，基本上是致命性的。 啊，我看到了一个数字哈，说咱们台湾啊，在这个香蕉的出口量，现在香蕉的出口量只相当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2%左右。那当时呢， 嗯， 黄叶病热带第四型是在台湾被首次发现了。 嗯， 就是现在的出口量相当于2%，证明已经大面积的萎缩掉了。 对对对，这个是怎么来说呢？它虽然叫巴拿马病啊，但是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巴拿马病这个东西确实跟巴拿马有关系， 有关，嗯， 啊，因为这个香蕉的我们叫萎蔫病也好，叫枯萎病也好啊，这个东西，嗯，它不止发生过一次了啊，这个最初的那一次啊，也就是上世纪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时候，实际上大规模的爆发过一次， 嗯， 啊，那个时候是第一型。啊，现在第四型是吧？那个时候是第一型啊，在巴拿马这个地方爆发的。这个爆发以后，很快的就波及全球的这种香蕉种植园。 嗯 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吃的并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种香蕉。 那时候是什么蕉？ 啊，对，那我们现在吃的这种，我们先说我们现在吃的市场上流通特别多的啊，特别大范围的这样的香蕉，就是我们熟悉的那种长长的。啊，黄黄的啊，这样子的略有弯度的这样的香蕉， 嗯， 我们把它叫华蕉，或者是叫卡文迪许这个品种啊。但是当时我们的人并不喜欢吃这种香蕉，因为这个香蕉没什么香味儿，说实话。 也就是说，当时也有这个品种的香蕉，这个华蕉就是中华的华， 对 啊。但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们没选它来吃。 就是为什么它叫香蕉是吧？很多人会跟我来讨论这个问题啊，在微博上也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说你说这香蕉本来就闻不着什么香味是吧？它香味其实很淡的，但是上一个品种我们叫大米线儿的这个，或者是叫大麦的啊，这个品种非常的香， 嗯 啊，真的是香蕉，那个才是香蕉。 但是很遗憾的是它被白斑榜病的这个一型的这个病菌扫掉了， 嗯，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几乎所有种植园啊种植大米线这个品种的基本上就无一例外的全都被扫干净了啊。那当时呢想出来另外一个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种这个我们现在的华椒或者叫卡伦迪许这个品种，因为卡伦迪许是可以抗巴拿马病这个一型的。 就是在当时它是不会被这个真菌所影响的， 没错， 一型真菌， 对对。 但是当时最好吃的那个香味特别浓的啊，那个香蕉呢是被一型所给这个等于是侵袭掉了， 基本上就从地球上抹掉了， 嗯， 可以这样来形容啊， 嗯。 所以很遗憾，我们都啊，作为我这种八十年代生人哈， 没吃着， 没吃着，很遗憾啊啊！但是据说在某些研究机构里面仍然保存着这样的一些。比较稀有这样的种植资源，但是很遗憾，我到现在也没有机会来碰到这样子一个好吃的香蕉。 哎，那这样说来，既然在一些研究机构当中保存它， 嗯， 那保存它的意义或者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可能让曾经消失的一个品种再次复原呢？ 是有可能的啊，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虽然它这种消失的品种，它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缺陷，但是我们在想，能不能用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啊能把它挽救回来也可能， 嗯， 啊就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的园艺工作者在想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这种嫁接的啊通过杂交以附加嫁接的手段来操作啊，这怎么来理解呢，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当初这个因为新大陆发现是吧，欧洲人带了很多这个葡萄回去，美洲葡萄，那个时候觉得美洲葡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是吧，美洲葡萄长势非常旺啊， 嗯，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美洲葡萄啊就随着这个商船就带回欧洲去了，带回欧洲去了结果发现坏了，不仅把美洲葡萄带回来了还把美洲的一种害虫带回来了，专门危害这个葡萄的叫根瘤蚜，一种特殊的这种蚜虫， 是跟着葡萄一块带过去， 啊，对，就在根上， 哦， 然后带回来了，带回来了，但是美洲葡萄没有事儿是吧，美洲葡萄是对这个根瘤蚜是免疫的啊，那它即使感染了也能活，但是欧洲葡萄就不一样了， 嗯， 欧洲葡萄一旦感染就必死啊， 被这外来的害虫给伤害了， 对对 对, 对，然后当时就会发现啊几乎很快啊也不能说一夜之间，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欧洲葡萄基本上就快要绝种了这样的状态， 嗯， 但是用了一个什么办法把它挽救回来了，我们用美洲葡萄的根去嫁接欧洲葡萄的芽 啊， 用了这种嫁接的方法， 那培育出来的品种这个味道和外形会 对仍然还是欧洲葡萄的，因为根还是根啊，就像我们说啊北京其实挺常见的，就是说这个我们的柿子树很多是嫁接在这个软枣或者叫黑枣菌仙子这个树根上的啊， 嗯， 啊我们用它的根，但是它上面长出来仍然是柿子，不是长出来是黑枣， 明白了 啊，是这个意思啊， 嗯， 这个所以讲那么多其实翻过头来我们这来说香蕉，这就可能是一个解决的途径啊， 嗯， 我们寻找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啊抗这些真菌的啊抗巴拿马这个病真菌的这样子一个根， 嗯，啊 我们把这个东西插到上面去是吧，把合适的这种高品质的这个香蕉的茎尖或者是其他的芽什么的把它组合起来， 嗯， 啊是不是可能有一些转机， 对，这是有可能去尝试的一个方法， 对对 对, 对。 而且刚才史军也说到了，就是讲了一个故事哈，这个美洲葡萄和欧洲葡萄的故事，也说了，虽然不是一夜之间，但是很快这欧洲葡萄就濒临灭亡了。 对， 那我们说回咱们这香蕉来，有的人说了，你看，这美国着什么急呀，啊，是吧？这不是还没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这个病情吗？就说未来就过去十年哈，可能在地球某些这个香蕉种植园当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啊，那。是不是也不影响我吃香蕉啊？就这个速度大概能有多快？ 这个东西非常快，它传播起来非常快啊，因为我 那它的传播途径呢？ 为什么叫说非常快呢？因为它传播途径是靠这个香蕉的这种苗啊，另外还有土壤啊。这个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香蕉枯萎病啊，这个巴拿马病怎么感染啊，是吧， 嗯？ 它这个真菌实际上是在土壤里面生活的啊，生活在土壤里面，或者说 这个就是这种我们叫香蕉的这种剩余的这种，比如说没有用的这种根系啊，没有收割完的这些假的叶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地方啊，然后呢它藏在叶片里 ,OK, 那你种新的香蕉的时候，这些真菌就会通过这种根系进入这种新的香蕉的这个体内，啊，进入香蕉的体内以后就会在里面就发展起来了。发展起来了这个时候怎么样传播出去啊，发展起来，我们的香蕉并不是种果子的啊，我们都知道没有人说我吃香蕉的时候吃出来个 核 啊，没有核， 把种子种了是吧， 对对对对， 不是这样种。 有没有长核的香蕉是有可能有的啊，真的有可能有，但是不是我们吃的这种华蕉，这不可能有。你吃的那个黄地蕉倒真有可能有核啊， 啊， 如果真吃着了不要意外，也不是什么突变，人家原始就长那个样，啊， 就是有些香蕉是有核的， 对对对， 哎， 是有可能的啊，嗯。但是这个大部分香蕉没核，没核的话，那种就不能种种子了，是吧？那只能把那个香，但是香蕉这个长的时候会有新的芽出来啊，我们把这芽掰下来，然后送到新的种植园地方，再把它 插到 插土里啊，再长啊，基本上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来种啊， 嗯。 但是你想。刚才我说了，这个病菌啊，实际上是可以在进入这个新的芽里面去的啊。你把这个芽放到这个新的土壤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在把这个病菌扩散到新的地方去了。 嗯，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传播途径。也就是说，如果我想扩大我的生产，想要继续去种这个香蕉的话，那就如果有一个被感染了，那就势必会影响一大片。 啊，非常大的一片，而且香蕉非常非常容易感染 啊， 为什么呢？ 很脆弱是吗？ 对，为什么它脆弱呢？因为我们种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香蕉，你可以这样来想象，它实际上就是你把一个人撑得无限大了，这样状态，它就是说这么多香蕉几乎都是一个。啊， 这一个怎么， 它的来源是非常非常单一的，就是它的基因型非常非常单一，它几乎都是克隆出来的。就是说你在美国或者是在巴拿马看到那棵香蕉树，跟那个在我们国家或者说在东南亚看到那棵香蕉树，基本上很有可能就是从一个克隆来的。 这跟那欧洲葡萄和美洲葡萄那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不是一回事， 哦， 啊，它更厉害，就是它的传播性更高，因为你的基因型是完全一致的。 那基因型完全一致就意味着它的很弱嘛，它抵抗力很差吗？ 对，你如果基因型很一致的话，你对某种病如果一个感染了，其他就非常容易感染，因为你那个就好像你 有缺陷是不是？ 对对对，好像你的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是吧，哪扇窗户开着，所有的那扇窗户都是开着的， 嗯， 啊，那你进贼的话那就很容易了是吧，小偷都知道应该从那扇窗户进去，哦，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这片地种的不是香蕉，虽然这个地里也有这种真菌， 嗯， 啊，它刚才说了这种真菌它不容易被杀死，就是它本身是很顽强的， 没错， 如果种的不是香蕉的话有可能不会被这种真菌影响。 嗯，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更特意的表现在香蕉的身上啊，当然其他的作物就受它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样的可怕， 嗯， 啊，没有那么糟糕。当然我们也能注意到种很多其他的作物它其实还是通过这种有性的繁殖啊，比如说我们的像辣椒是吧，辣椒其实也很容易受到真菌的影响，但是我们辣椒是通过种子来种的是吧，没有人说我辣椒搬进插土里然后长出来了，对，那个是这样子一个，你要是基因型更多样的话，对于对抗这种病或者是对抗这种某种病原微生物都是很有利的， 嗯，哎，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为什么香蕉这么容易被这所谓叫巴拿马病的这种真菌所影响， 嗯， 而且在过去呢从一型到现在四型，从曾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当时最好吃的那个品种哈，瞬间就没有了，基本上咱们都没吃着 对 吧， 对对， 那到现在我们说再话说回来，既然咱现在吃的这华蕉在当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 嗯， 为什么刚才在新闻当中说超过1000种的香蕉品类中华蕉现在显得格外的脆弱，特别容易被这种叫做第四代吧，应该是黄叶病热带第四型， 对， 特别容易被它所 这个影响或伤害。 对，因为我们都期望着我们这个种植的香蕉百毒不侵是吧？百病不侵、 嗯、啊。 是啊，但是那个这个病菌也不是傻子呀，它也在不断的去演替是吧？ 变异啊， 也在不断的变异啊，那个也会演化出，逐渐演化出更强的啊，就跟我们每年其实流感病毒都不太一样是吧？啊，我们都觉得啊，这个你今年打了疫苗，为什么明年还要打呢？是吧？其实每年的流感疫苗它针对的只能是每年的这种啊预测的这种流感的病毒的类型，但是到明年它可能就变了、 嗯、 啊。当然同样道理啊，在香蕉这个病菌里面，香蕉病菌也存在这样的一个变异的可能啊。但是不是说它都肯定都会变强，但是只要有一个变强了，这就受不了了，是吧？它传播性很快， 嗯、 就是刚才我说的，你那个大楼的那个窗户都打开着呢，是吧？它而且它的所有的都朝着一个方向打开着，那个你这病毒想钻进去，那很容易，是吧？很快就哗就。 嗯， 基本上就平推过去了。 嗯，所以就是这么说，当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的那个一型，它伤害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大麦克香蕉。到现在呢，这个我们用了新的品种了啊，改吃新的品种华蕉了，大面积种植的都是华蕉。那这个真菌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啊。 现在呢，它对这个华蕉是最有杀伤力的， 对 吧？ 对， 那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华蕉，如果要把这个历史重演的话，如果它真的像大麦克蕉一样有一天没有了，我们还能吃什么？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就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就。真正能替代它的并 不多， 不是 一千多种， 但一千多种未必都好吃是吧？大部分是不好吃的啊。可以这样来说，我们预设的这种所说的品种很多啊，这毫无问题。但是我们真正商业化来种植的品种其实并不多。 嗯， 世界上的到目前为止啊，苹果的品种也有一千多种呢。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接触的品种，苹果的品种大概也就十几个啊，甚至是五六个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在做一个叫每日一苹果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好玩的测评的项目，但是后来发现你想凑齐三十个品种都很难。 嗯 啊， 你现在凑了多少个？ 大概也就是二十个左右吧。 是，就是从我们生活的这个市场上去 对 收集的。 对，收集的啊，真正我们可以买到的渠道啊，拿到了也就是二十个啊。你想一千多个品种，我们才能拿到二十个是吧？香蕉就这个情况就更厉害了啊。我们去超市或者去菜市场买，基本上都是一个东西是吧？ 就是，但是大家啊，就普遍老百姓的认同，就是说个头不一样，有的大点就特别大个哈，吃一个就恨不得 个头的问题。 对，有的小点，有的黄点，有的绿点，也就这种差异， 对吧？ 但其实种都是一种， 基本上都是一种，除了一些非常袖珍的，我们叫皇帝蕉这样的品种啊，这个是不一样，这确实是不一样啊，这个它的基因型本来就不一样。我们通常吃那个华蕉，个头大的是三倍体。 嗯， 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有三套染色体组啊，是 AAAAA 型的，但是我们那个皇帝蕉是二倍体，它是 AA 型的，只有两套染色体。 就是这个，回去你给小朋友演示一下，那大的华蕉我们吃的时候，你轻轻一捏，它是分成三瓣的。对吧？ 啊，这不是， 不是 这 一个，这 个、不是一个，这跟基因型有关系啊，跟基因型就是说跟我们的染色体组，比如说我们人吧，我们人实际上是有两组染色体是吧？一组来自于爸爸， 一 组来 自 于 妈 妈， 嗯， 啊，这拼到一块儿是一个二倍体啊，皇帝蕉呢就类似于我们啊，这是爸爸和妈妈的问题，但是那个我们吃这个华蕉，它就多了一组。啊，通过变异多了一组啊，这组染色体，也不知道怎么样多出来的，反正就多了。 但是总之，它跟那个、咱们吃那小的那个蕉、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对，两个种啊，对，这个就说到这个，它的优势就在于一，我变成三倍体了，其实我就不能正常的产生后代了。 嗯 啊，这个看三体的哈，三体那是一个科幻小说啊，但是发生在人身上没有办法出现那种情况，所以这个出现问题了，它就带来了好处，就是不用吐核是吧？ 嗯， 那种子发育不良不用吐核，另一个是个头比较大， 嗯， 是吧？ 啊，另一个就是口味还比较可以啊、 嗯、 这样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产量也比较高，要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它是一个很好的商品是吧、 啊、 但是你要说我们再从1000多个里面再选出来一个这样，这就很难了啊，就是你同时满足这些条件这就很难了， 也就是我们总在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 嗯、 有可能有一天真退到没有这个其次可以求了， 没错没错，它是一个最佳的，或者我们不能说在某项上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它综合来说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嗯，那我们如果要是不想出现这种情况，那肯定得有人想办法应对 啊。没错。 那有没有方法？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没有方法能够应对这巴拿马病？ 现在啊、拉丁美洲之所以还没有这个病啊，就是整个美洲地区没有这个病，他们是怎么做到呢？就是赌、啊，不让这个带病源的这样。包括香蕉植株啊，包括土壤的等等等等这些的病源入境， 硬堵是吧？ 啊、硬堵是吧？硬堵住了20多年了啊，这个也是成效，就是成效卓著啊。在这点上来，我觉得需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啊，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我们从国外带一个非常好玩的什么植物体啊、动物体啊入境啊，会自己来家里面种啊、养啊，不是什么事儿啊，觉得这都是我自己的事儿是吧？啊，我挺方便的回来了。包括现在很多同学啊，很多朋友玩多肉是吧？也会带一点这种东西。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这样干的，因为你这样干的过程中，你指不定把什么东西带回来了 对， 是吧？这个可能它对我们的这种生态是一个破坏性的啊，而且是极大的破坏性。 是我们作为公民，现在这个大家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对吧？ 对， 我们首先必须得遵守国家的这种规定，什么东西能带，什么东西不能带，千万不要这个偷存侥幸心理哈，就觉得这是我私事儿啊。 对对。 刚才那个史军的提醒特别好，因为我们看似带一些水果啊，带一些这种植物啊，你觉得没什么问题，你肉眼看不出来。第一，你不是专家；第二，你的确不经过检测的话，你不知道带回来什么东西了。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谨慎。那用赌的方式其实是唯一的一个办法，目前来看。 对，目前来看，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嗯、 那另外的解决问题就是，可能我们还要培育出更好的能抗巴拿马病的这样子一个香蕉品种了。嗯，但是这个东西很难啊， 嗯、 因为香蕉，我刚才说了，香蕉它本身的这种防治方式就是决定了。你即使今天解决了，那难保再过20年，你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新的这种突变的这种病菌又出现了。 就是防得了一时，防不了一世。 对，那个时候怎么办啊？就所以怎么说呢？又退回到这个，可能再过20年又退回到今天的话题 啊， 等等等等的事情。 明白。哎，刚才我们跟史军一起聊了聊哈，这个巴拿马病和这个现在我们吃的滑椒啊，它到底是如何去伤害这个滑椒，影响到将来我们有可能吃不到香蕉。刚才也说到跟滑椒不一样的二倍体的这个帝王椒。 对。 那我们是不是将来咱就吃这帝王椒？这是不是作为商品更好培育？我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哈。 外国媒体报道，一项最新的发表研究称，一种被称为黄叶病热带第四型的真菌，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大量破坏了东南亚地区的香蕉作物。这种真菌对杀虫有抗药性，并且传染力极高。在超过1000种的香蕉品种中，最容易被感染的就是目前在市场上流通最广的滑蕉。这是一种什么真菌？对香蕉究竟有怎样的杀伤力？某一香蕉品种消失，是否还能恢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香蕉会成珍稀水果吗？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节目的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一起来说说香蕉会成为珍稀水果吗？刚才呢，史军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个巴拿马病，新闻当中提到的，说它会伤害现在我们吃的这个滑蕉啊，这目前市场上广为流行的这个香蕉，大家吃的都是滑蕉。那之前呢，我们曾经 有过更好吃的香蕉，但是都被巴拿马兵给影响了啊，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对， 我们说了这么多，也了解了很多香蕉的这个繁殖的一些知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一个话题，既然说我们目前对巴拿马兵好像是束手无策，有可能这个华蕉也真的有一天会消失了。而且说到它是三倍体的，那个刚才说到帝王蕉是二倍体的啊，那基因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帝王蕉拿来作为一个选择呢？ 是，帝王蕉当然没有问题了，你不管是从它的香味还是口感上来说 都 是不错的啊，包括外形也是非常棒的啊，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产量不够， 产量太低了， 产量太低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两者的这种价钱，它可能不是一两倍的差异啊，我感觉上，应该是我看到大概是几乎是十倍的价格差异啊，有这样一大个价差，你怎么可能让它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普及的水果？我觉得这中间还有很大的这种鸿沟填不上。 就是它的价格高，就是因为它产量低， 对， 而且稀少。 对对对对对，很多很多水果都存在这个问题啊。 那既然帝王蕉不行，哎，我们还吃了一种，就是咱们老百姓叫芭蕉啊，也是很小的那种，是吧？那这个呢？这个跟帝王蕉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啊，芭蕉是另外一种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它怎么说呢？香蕉我们实际上它的祖先应该是我们叫小果野蕉的这种啊，但是芭蕉我们现在认为啊，很多的芭蕉它的祖先实际上叫野蕉，这个 就是它俩祖先不是一回事， 其实不是一个 哦 啊，所以来到了就是从走不通线下来啊。当然芭蕉也是三倍体，也是它是 BBB 型的。 基因不一样的三倍体， 基因型是不一样的，它是 BBB 型的啊，但是它也没有种子是吧？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也能发现这两个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是吧？芭蕉通常来说，它的水分的含量要稍低一点，然后它也比较涩味感也比较强，总之它的这种整个的商品的这个特性呢，还是要略逊于我们现在吃到的华蕉的， 所以这样给他们排序的话，我们说性价比最高的还是华蕉， 对， 目前来看啊， 对， 那两者呢，要么就是产量太低，要么就是口感相对差一点， 对对。 哎，说到芭蕉，这个我们说芭蕉扇啊，那这跟咱吃那芭蕉是一回事吗？ 啊，不是， 也还不是一回事， 真不是， 好乱 啊，真不是哈。那个我们那个所说的芭蕉啊，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实际上是这个野蕉的后代啊，叫野蕉的这个后代啊，衍生品。而我们植物学上所说的芭蕉，或者是孙悟空用那个偷铁扇公主那芭蕉扇是吧？那真的是芭蕉来的啊，它的名字就叫芭蕉，植物学上的名字就叫芭蕉，真的有这个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个中国植物志的在线网站上去查。你就会发现哦，那个芭蕉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儿， 但它也结果， 也结果，但是不能吃， 它的果不能吃， 不能吃，也不是不能吃， 不好吃， 是实在是吃起来太麻烦啊！为什么呢？里面都是核，全都是核，除了核就是核， 没什么可吃的， 对对对，没什么可吃出来的东西啊，是这么样一个状态。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哈，结合这样的新闻，跟史军一起聊了聊跟香蕉有关的这个内容。我们说哈，这如果通过这样的话题，是不是有的听众就会想，哎，那我就有可能将来吃不着了，我现在赶紧吃香蕉啊，天天买水果就买香蕉吃，其实也不必要哈，因为我们说可能这个黄叶病热带第四型扩散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如果它真的扎根下来了，影响了一片香蕉作物的话，那这个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我们能有最好的应对方法，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培育出更新的香蕉品种，这希望有更多相关人士去做努力哈。那今天谢谢史军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您。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